5076就可以买了一年4套卡，而且您不用说王兄是不是所有的海参都要拿到家里，不用，您吃一次提一次就可以了。 好的，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，因为大家对于小金海参的感情非常深哈，我们今天这个货源也并不是太足，所以呢您是先订到就是赚到了啊。 参参数量比较少， 比较少，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仅限本档直播啊，这个1269您拿走的是90根啊，90根海参，而且是30克左右的大参，确实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啊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，是400-015-5151400-015-5151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，我是主持人李红， 我是程斌。 今天呢，我们两个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，但是呢，同时也是在市场当中鱼龙混杂的产品，那就是什么蜂蜜。 有人说这个蜂蜜这么常见，你们怎么还在北广购物的这样的平台上给我们推荐呢？ 好，今天我们跟您大家好好聊一聊。 说得好，蜂蜜也分3、6、9等，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蜂蜜朋友们，咱们叫做椴树结晶的蜂蜜。说到这个蜂蜜原产地，它是了不得的，因为我们是来自于黑龙江饶河的东北黑蜂，这个地方很难得哈。 对， 首先森林环境比较好，没有任何的污染，早晚空气呢清爽干净，温差也比较大，阳光也比较充足，这是我的环境。但是在这个东北饶河当中，我们有到一个是稀有的植物，叫椴树。这个椴树啊，一年开花的花期呀，它只有10天到15天大概左右，而这个椴树花对于我们自身是比较有益的哈。再有的朋友们哈，除了我的椴树以外，就是我的这个黑蜂， 东北黑蜂 啊，了不得，著名的黑蜂， 确实是 个头长得比较大，然后呢身体比较强壮，因为如此啊，采集蜂蜜能力比较强，酿出来的蜂蜜效果也比较高，营养含量比较丰富。但是因为它长得比较大比较强壮，性格不好，残暴，不容易被驯养， 确实是， 所以呢大部分是放养的， 而且还是仅存在这个深山当中的，它不能搬动它这个蜂箱。 对， 而且通常一年呀，它只是取一次蜜，所以就是产量低质量优。刚才两种蜂，好的蜜源有了，好的蜂有了， 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椴树结晶蜜。 说到这个椴树结晶蜜啊，它的这个从色子上来看呢，它是乳白色，有点淡淡的发黄，一句话叫形如油脂。入嘴以后的口感绵软顺滑，这个蜂蜜入嘴是可以慢慢去嚼着吃的，而且花香四溢，甘甜又适中，这是椴树结晶蜜。跟我们以往啊，您买的那什么普通的槐花蜜、枣花蜜什么百花蜜是不一样的哈， 不可同 那种那个花蜜呢，是属于是一个养蜂车追着花期满洲国跑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椴树结晶蜜只在东北椴树一年结晶一次，并且呀，这个椴树结晶蜜呢，要比一般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、果糖、维生素、氨基酸以及非常丰富的酶类。 哎呀，听这个程斌一说啊，我这个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这么好的蜜源，而且还有这么稀有性的这个蜜蜂， 对， 而且今天还能保证它的这个口感、它的营养物质都给大家搞定了。但是价格是多少呢？ 今天呢，我们的价格，朋友们哈，我们是299元。299元。那么我的组合数量是8罐，一罐一斤装带给大家，而一罐的市场专柜价格是78块钱。买足了这8罐，将近小500-600块钱，认准了咱们这买的是椴树结晶真的蜂蜜， 真的椴树结晶。 不仅如此啊， 不仅如此吗？ 对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是跟咱们北广平台合作了3个月之久，我们每一次带着诚意而来，今天我们带来的诚意是再额外加赠4瓶，一瓶一斤装，一模一样的，也就是说我今天是12瓶的组合，12斤， 12斤的椴树结晶蜜， 一瓶一斤算下来23块钱左右。您买什么，朋友们？ 真的是， 今天 价格还是不变的吧？ 299，这个价格是我们蜂场直购跟专供给咱们北广平台。 大家赶紧抓紧机会拨打我们的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程斌，我还要问你几个问题，我要你给我做出承诺，就是我们的这款椴树结晶蜜，它的安全性是不是能够保障？ 我们保证呢是配料表当中只有这个椴树蜂蜜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、防腐剂、蔗糖，而且我们保证是专柜正品。但是有一样我不给你保证，朋友们哈，就是我们的备货组数非常少，没有追加备货售完机制。 我们给您送货到府，验货之后再付款。400-015-5151。